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 D100 城寨大时代。咁我哋又见面啦。咁我哋个节目呢，如果大家先啱啱认识我哋唔紧要吓。有好多嘢，一个香港嘅小嘅缩影呢，都系话喺城寨里面发生啦。一路演变到大家日常生活嘅以前嘅年代，我哋最开心嘅年代，我哋一路回顾返过去，咁展望将来啦。係啦。係啦，三明哥，咁上一集我哋讲到家庭嘅电器啊，咁最后又提及个电视机。咁电视机冇办法啦，一开电视机就系不停嘅节目送上，亦都系我哋电视捞饭嘅年代。咁好啦，未讲我哋嗰啲年代啊，电视啊，提嗰个咧就系嘅五台山啊，五台山就系广播道。咁小弟咧曾经都喺商台工作过啦，咁都知道五台山个位啦吓。当年就系无线啦，吓港台啦，系啦，丽的啦、亚视啦，咁样各类啦，三机啊，有电视台啊，咁所以就五台山啦，系啦。最早期嘅就系丽的影星，咁之前都同上一集都同大家略有提及过啦，即系话其实就系个丽的电视同埋亚洲电视嘅前身。咁丽的电视就系1973年就改名丽的啦，1982年就改咗做亚洲电视，系啦，咁即系丽的影星啦。咁好啦，到后期冇办法啦，这个台一出咧，即系一个革命性啦，可以咁讲啦，打破咗一个睇电视嘅革命啦吓，就系1967年啦，11月19号，当时就系无线电视 TVB 开台，嗰阵时就好巴闭喎，开台系咪啊？ 系啊，有冇印象喺边度开啊？ 印象又唔系好记得，好似好豪华咁样嘅， 好犀利个场面， 喺户外噶，我记得。 都唔系户外，系室内， 室内嘅， 但一定唔系片场， 唔系场景嘅， 唔系场景嚟嘅。嗱，如果我冇记错咧，应该系喺呢个尖沙咀海运大厦 啊，系 继续启播嘅，系啦。咁即 系 当其时，你知啦，可能有啲老朋友都知道，其实海运大厦当其时尖沙咀咧系首一指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新嘅中产嘅一个，除咗 shopping mall 之外咧，本身嚟讲系一个邮轮码头啦，亦都系有啲戏院啦，有啲好靓嘅 coffee shop 啊、餐厅咁样嘅。咁所以当其时无线电视喺度启播咧，亦都系顺理成章嘅。 即系一个特登选择一个地点，好出色、好高档嘅地方啦。因为邮轮码头好多外国游客啊、落船啊都会行过嚟都买嘢啦。 冇错。 就喺个拣，我冇记错就系胡章超、何守信咁上下啦，喺度做一个开台仪式啦。 系， 系系，就系个年代。好啦，咁电视广播就系因为嗱，之前提及过丽的影星嗰阵时嗰啲要俾钱嚟睇电视啦。好啦，之后一跳到去无线电视咧，好明显啦，个名都噏埋俾你听啦，系咩意思啦？ 唔使钱， 唔使钱，无线， 无线，无钱， 系啦，无线，无钱， 系啦， 就系睇电视， 唔使钱。 咁以前嗰年代嘅制作剧集都多唔多嘅咧？ 其实咧，如果即系我自己咧，即系孩童时代啦，细路仔啦，咁细个，其实咧印象中咧都有啲模糊噶啦， 系有啲模糊。 咁咧，其实最重要咧，即系佢唔收费嘛，咁啊靠咩来源咧？ 系 靠广告啦。咁广告啊，咁当时就形成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商品咧，就可以透过电视呢个新嘅媒体咧，就可以推销俾啲唔同嘅客户啊，或者系啲市民啦咁样。咁而电视台本身亦都要制作自己嘅一啲独有嘅节目啦， 系啦， 系啦，例如早年嘅一啲节目咧，我知道可能都系一啲好简单，类似早年啲 drama 咁样戏，即系话剧咁样啦。咁系有自己制作嘅，例如有啲比如早年啲宫闱剧啊，《清宫残梦》啊，我记得好有呢啲啊。同埋我记得好早嗰时阿汪阿姐都有啲，比如同阿冯瑞凡先生合作嘅一啲类似话剧嘅 drama 咧，都有嘅，系啦。咁时我冇睇过噶，我系大个睇翻 资料 咯，冇错啦吓。咁另外咧，亦都系啲购买啲外国嘅一啲电视剧目翻嚟嘅。咁例如咧，我细个我讲紧都系6、7岁到咧，我记得有一套无线买翻嚟嘅剧集咧，系好著名，好多人睇嘅。一叫《爱登士家庭》 啊，记得 啊，我好中意啊。 嗰个噔噔噔噔， 即系成套戏咧，我觉得好有趣，配音嘅。咁即系我从细个仲喺度问我妈，点解啲外国人识讲广东话嘅？咁你唔知配音？咩嚟噶嘛？我以为咁叻嘅外国人， 点解会咁犀利？ 外国人点解会讲苦话嘅咧？咁原来配音嘅，后屘先知。咁另外咧，有一套又系好得意嘅，譬如啲日本啊啲剧集，我记得一套啊，唔知有冇睇过咧，叫小狐仙。 哦，小狐仙啊， 嚟到我觉得好有趣一套戏咧， 系讲嗰啲狐狸精咁样噶。 佢个女主角 系。 好靚 哦。 嗱，如果冇记错咧，个名叫新藤惠美 啊，犀利喎。 咁啊，曾经嚟过香港拍戏嘅，同阿陈慧敏先生 哦。 咁、啊、但系咧，我就觉得呢套戏咧，当其时嗰个好大胆嘅、哦、个意识，因为里面咧其实系讲呢个即系由狐狸化身嘅一个、嗯、一个美女啊，咁、 哦、 啊周旋于东京市嘅一啲唔同嘅地方。咁、啊、但系咧，里面啲男人个个色迷迷嘅。咁、 哦、 但系如果以当其时，当然冇咩特别镜头啦。咁、 啊、 但系嗰啲古仔嘅意识咧，其实我觉得对于 都好前卫嘅 70年代。嚟讲都好前卫嘅，真系会系、哦，所以印象很深刻啊！ 唔得，一定要抄翻喺片喺 YouTube 有冇先啊！ 另外咧，后期啲去到大概70年代打后啦，咁、嗯、除咗啲我哋细路仔好中意睇嘅超人啊，或者阿香啊、阿、 嗯、 吉田啊，咁呢啲一定睇噶啦，咩大铁人啊啲吓。咁另外一套咧，我估大家可能都印象深刻嘅、 嗯， 如果系我哋个年代再早啲啊， 系 就叫做。600万的人的男人 哦，咦，反而冇乜点 嗱呢套，如果照译咧就叫600万的男人，咩叫600万的男人咧？ 咁 咧中文名咧就叫译到叫无敌金刚 哦， 莫史迪 知道啦 啊， The Six Million Dollar Man 系啦，话嗰时600万，咁咩嚟嘅咧？咁但系中意睇啦，即系无敌金刚嘛， 得了、啊、 开头的片头咧就好得意嘅， 系 我仲记得嗰段旁白，嗰、嗯、独白应该系卢远定卢大伟先生讲嘅， 系系系。 我可以讲一次嘛？ 可以，绝对可以。 太空人莫史迪失事受重伤，经过抢救，医生认为可以改造，令佢变成一个左眼、右手、双脚都与众不同嘅超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系咁哇， 一路跑步机咁样嘅。 其实咧，嗱，我啱啱首先想讲一样嘢，其实呢套戏咧另一个重要地方，除咗呢个莫史迪咁劲之外咧，其实又系玩慢镜嘅。 哦， 次次佢好劲，跑得好快嘅嘢， 就会慢咗， 都会入边慢镜。咁搞到我后屘去翻到学校嗰时咧，就成日慢动作。 哦， 咁有啲同学问我做乜鬼嘢，咁话啊，我系莫史迪，所以我系超人， 系超人， 慢慢。 我记得咧，我哥成嗰阵时讲嘅呢套剧咧，咁啊嗱，左眼右手，左眼右手就改造过啦，左手冇 双脚， 系啦双脚啦，好啦，佢话喂嗱，如果佢俾个手扣锁住，咁有一两套系绑住啦，佢能够掹开，喂，咁你照计个掹嘅，你右手大力啲噶嘛，只左手应该跟住去噶嘛，点解会净系会个开？佢好物理咁解释， 唔好咁认真，咁样就唔好睇嘅戏就系咪先？ 佢好认真咁讲咧， 冇理由嘅。嗱，咁话时话咧，电视嘅影响力好大啊！头先我都话我翻学校玩慢镜头啦。咁、你记唔记得阿通？有段时间咧，系好多小朋友咧，就因为某啲戏咧，睇、完之后咧，就发生好多意外。 系记得啊？ 系咩戏嚟？记得？ 超人又有，无面超人又有啦，泰山啦，佢哋都系俾啲。我记得我唔记得有冇记错，泰山就系嗰啲小朋友，家居里边俾啲窗帘啊，佢揸住啲窗帘揈来揈去扮泰山，勒到颈又有啦，跌亲又有啦，咁样啦。 但系去到真系跳咗落楼嘅真系， 哎呀，仲有啊， 系应该系，因为点解咧？嗱、我自己都扮过蒙面超人。 哦 ，OK。 咁蒙面超人咧就最重要一样嘢咧，除咗个头盔之外咧，就条颈巾啦。咁、我攞咗我妈柜桶嗰条丝巾出嚟啊，绑条颈，红色啊，希望有咧，有嘅红色嘅。 跟住 咧就自己咧画咗个风雷电嗰个腰带， 个腰带摆出嚟， 就攞我妈嗰对菊花牌手套咧，就扮蒙面超人嘅手袜，就攞埋对雨靴。咁如是者咧，我就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即系智勇相全嘅蒙面超人，咁喺屋企嘅 sofa 啊、饭台跳嚟跳去啊，碌架床，咁好彩，我就唔喺窗口跳，如果唔系今日都做唔到节目， 真系惨，见唔到你啦。 咁所以即系其实电视嗰个影响力系好大嘅， 系啊，冇错。如果唔系有一套真系一定要提啦，就系、是、青蜂侠啦，吓系啦。当年李小龙咧都未正式打入去荷里活啦，当然好后期啦， 冇错， 咁就系、是、做一个 助手 ，但系个助手咧就最仲红过主角嘅，啲人睇都睇个助手嘅，好犀利 啊！好犀利，好犀利真 系。系啊，咁另外有一套片就叫做《功夫》，就系、是、西片嘅、原本咧好似话系揾李小龙拍嘅，但系好似有啲嘢倾唔掂，咁啊就揾咗嗰个男主角。 应该系如果冇记错叫大卫卡西迪。 哦，系系。 咁啊呢个外国人就扮中国人。 系。 哎，我真系觉得好奇怪。 我都系睇得唔系好舒服嘅，讲真 的。OK 嘅，后屘接受到佢个模样，佢都剃光个头嘛。 系系。 咁佢就系成日，其实个回忆嘅，成日玩回忆嘅。回忆佢一个盲咗眼师傅， 系教佢道理， 系教道理嘅。其实我觉得而家呢啲戏咧，嗱，即系讲唔系因为讲自己戏咧，其实好有教化作用嘅。 系 即系其实睇得多咧，我觉得其实会令到大家即系重新思考下自己嘅一啲人生啊。咁但系当其时咧，我真系睇到好多好迷嘅。咁同埋咧，我最印象中最重要镜头咧，其实唔系佢每一次又系。 即系打低啲敌人啦吓、嗯。其实系临尾又系阿师傅讲完咧，大集道理，佢定话好慢嘅。 哦， 应该我如果冇记错系，应该系阿谭炳文配嘅阿、师傅， 系系系 草蜢仔，草蜢仔系咁噏噶，即系好似念经咁样， 好烦咁。 跟住咧，跟住咧，临尾有幕咧，片尾咧一定出现咧，就系佢用只双手勒落嗰、那个诶、个炉嗰度， 个顶嗰度 系啦，就左青龙右白虎，原来唔使纹身嘅，原来系可以用个顶 咁 一勒出嚟就可以出咗两个公仔出嚟嘅。咁、我觉得即系呢套戏又真系有啲，即系有啲嘢嘅啫。 系，即系好经典啦。 好经典嘅系。 咁啊，其后一连串嘅有好似诶《无敌铁胆掌》啊，机场特警咁上下啦，嗬。另外仲有《排球女将》啊，咩咩游水英姿咁上下嘅。 游水英姿应该 系系系， 好睇嗰啲， 好睇。 呢个女主角好靓， 嗯，好靓， 同埋真系好励志啊。 系。 大家又有冇记得一套好重要嘅戏？头先你讲个系列咧，其实系稍前后到啦， 系 有一套咧叫《前情感受》 啊，记得 啊，中村雅俊 呢套真系红到不得了啦， 红到不得了嘅 罗技罗， 即系除咗罗技首歌之外咧，我就好中意睇嘅中村雅俊嘅，因为高大靓仔。如果以当其时七十年代日本人嚟讲咧，又即系高大， 系 因为嗰阵时好高大， 啱啊啱啊。 咁同埋咧，你就真系即系行出嚟东京街头嗰个片头咧，骑三个骑博马喺个水池度， 系系， 即系好型 嘅水池， 同埋咧佢嗰种生活态度咧，套戏咧又系好似而家啲年轻人咧唔中意打长工嘅，都打散工嘅。佢开咗间即系做公司，叫乜都得， 吓， 即系话乜都做得嘅。总之系 freelance， 又叫乜就咗整水喉啊、通屎渠乜都去做嘅。咁如是者咧，佢又好正义感嘅。即系譬如佢嗰两个朋友有啲咩事咧，佢就出嚟即系又做大佬啊，即系好英咁样嘅。咁但系佢又好对于女性面前咧，真系中意嘅女性啦，佢就觉得好畏惧嘅咁点解？即系成套戏咧，其实系反映到当其时即系日本嗰个面貌，嗰生活嘅面貌啦。咁相应嚟讲，当时香港嚟讲都仲系起步较为慢啲。 啊，冇错冇错，就系可以睇个剧集，就点讲，好似去咗日本咁，知道年轻人嗰啲生活啊，各样啊， 好虾日噶啦，已经 好犀利，好 top 噶啦，系啦。好啦，嗱，除咗撇除嗰啲剧集，咁啊，翻翻去自己无线啦。嗱，冇办法，虽然有啲可能政治上啊，大家唔系咁中意 TVB 或者各样啊，成咁样不谈呢样嘢啦。以前真系无可否认，佢真系一台独大，特别系夜晚嗰个《欢乐今宵》 啊， 《欢乐今宵》你冇办法，你一翻屋企食饭。主题曲有得唱噶啦，系啦， 捞饭啊，真系 真系捞饭， 真系捞紧饭 啊！你就要打开噶啦。嗱，我嗰阵时我最记得，我就觉得佢最叻系咩咧？佢每一个布景每日都唔同嘅，吓、每日都揾一啲搭得好靓嘅吓。虽然可能有黑白年代或者彩色年代啦，但你唔好理佢每日都不同嘅布景。系啦，咁亦都头先咪后讲啦，系啦，三人哥都提过啦，有一个牧人行嗬，咁啊系训练过不少嘅可能事后嘅大明星啊，男主角、女主角、都系嗰度出嚟啦。 系啦，例如佢哋好多时逢礼拜五咧都系直播嚟嘅，咁好多时佢哋都未必对得切稿啊。话说喺牧人行度咧，大家有个协议就话，总之我噏乜你就俾个反应我啦。 系， 咁如是者大家夹得多咧，大家已经有默契。咁呢样嘢其实系一个好好训练嚟嘅，即系大家可能完全冇乜太。大嘅即系对个稿啊，或者啲好即系爆肚啦，要叫做咁呢个亦都系当其时嗰种文化嚟嘅。咁、例如话斋嗱，头先你提及过个布景咧，经常即系五花八门啦，好变啦。其实我最中意咧《欢乐今宵》里面啲小趣剧 哦， 例如咁讲咧，有个叫做。乜唔系超级市场？咁嗰个咧，我觉得超创意嘅。点解咧？即系恶搞，即系恶搞啲乜嘢？恶搞当其时最 hit 嘅一啲广告。 系 咁啊！真系每一次都笑到爆嘴嘅。 好嘢 嘅 真系。 咁尤其你一见到，譬如阿罗海鹏啊、鹏哥啊、或者可能见到阿廖伟雄啊，基本上你佢出嚟已经笑嘅已经。你再搞埋嗰啲烂 get 或者系啲即系借题发挥啊嗰啲咁样嘅。我搞咧，真系你真系顶唔顺嘅，都会笑到飞起嘅。 系，我另外仲记得即系啲环节啦，罗兰姐啦，应该系701服务公司噶嘛，有咩事快啲讲噶嘛。 系啊，罗兰姐好犀利。 系啊，系啊，系啊。咁另外有素佳茂咁上下啦，都系喺嗰啲《欢乐今宵》里边有好多演变出嚟嘅角色啦。 同埋咧，有时咧，我觉得咧最精彩其中另一样嘢咧，就系佢啲驻场大乐队 啊。 咁当时咧就唔系好兴系啲即系叫录音或者叫做啊，虽然我唔知道。 大部分应该是现场唱的，应该是。咁、啲歌声呢真係好巴闭。 係。 即係个个都后面成对 Big Band。 成对 Band。 同埋好多都系啲来自菲律宾嘅乐师。係。嗰时好兴嘅。 特别犀利。 咁佢哋音乐感好强啊，同埋有个好叻嘅驻场指挥咁样。即係除咗辉哥啊，应该系辉哥。 辉哥啦。 係啦，辉哥指挥嘅。咁你諗下当其时成对 Band 后面唱你唔可以溜碌㗎嘛。 冇错。 咁讲开唱歌。 係。 电视台亦都有个节目好犀利嘅，培养咗一代嘅啲即系天王嘅歌星巨星。 咦？有冇印象？如果唱歌叻啊，嗰、那个年代华星哥叫咩啊？应该未有啊。 即系新秀啊。 啊，新秀应该未有啊。再早啲， 甚至乎咧。而家睇翻轉頭咧，呢、這個類似殘酷一丁嘅始祖嚟嘅， 咁犀利啊！ 係啦， 係 知唔知咩啊？ 咩咩節目啊？ 嗱，星寶之夜 啊，星寶之夜聽過， 爆燈我要 係係， 即係唱到爆燈嘅， 講得少啊， 唱爆得唔寫唔講得少啊！咁大家知道其實當其時咧，星寶亦都即係 sharp 啦， 係 咁一個 特約落去啦， 特約節目嚟嘅嚇。咁、其實咧就係一個歌唱嘅比賽節目嚟嘅。咁最即係大家可能都印象深刻啦，最經典咧就係阿 Frances Yip 啦。 葉麗 小姐啦，咁啊唱到爆燈啦，真係啊，一捧紅咗佢啦。咁其次咧，亦都係好似文説阿 Miss Chan Chan 啊，陳潔玲咧， 陳潔玲都係 都好似參加過星寶之夜嘅。嗱、兼且仲有阿基哥， 基哥 阿李隆基，係啦。咁即係其實依個咁樣嘅平台咧，依、這個節目咧，其實造就咗好多好多呢一類咧，即係早年嘅班唱家班嘅巨星啊、 好嘢、 啊，所以真係好犀利。同埋咧，即係我覺得當時呢個類近而家叫殘酷一丁啦，即係好犀利，好緊張。我即系嗰阵时细个，我仲记得，即系停咗口饭，摆低筷子，望下佢叮唔叮， 边个叮唔叮， 叮到几只几盏灯，嗰盏灯系系下面 一盏 一盏一盏升上去，哇！即系我觉得就系其实真系好犀利嗰阵时，个谂得出呢、這个呢条桥嘅个个人真系 系系好嘢。咁啊，其后有个叫做呢、這个星宝片场啦，咁、就 系 做戏嘅，即系差唔多类型啦。不过之前唱歌就斗唱歌，咁啊星宝片场斗做戏，我冇记错咧，郑则仕咧都喺嗰下出身嘅。系啦，阿 Kingo 咁啊，犀利啦！啲演技啊，真系无可置疑啦， 系啦， 真系好嘢啊！ 讲开讲咧，头先你讲去到星宝片场之后咧、其实咧，当其时 TVB 真系好多啲有趣嘅啲剧集啦、例如一套嗱，经常而家唔知道有冇啦。半夜三更，而家凌晨三四点钟就会重播嘅。嗰、套咧就真系见到大小明星都喺度出嚟嘅。嗰套叫《民间传奇》 啊，系啊，呢个经典、 即系大家可能见过阿发哥做牙差啊， 系系系，冇错。 嗰啲剧集，即系其实里面嗰种 阿杜琪峰、赌场都有份， 系有份嘅，系好多好多。你睇翻转头，好多你熟悉嘅面孔咧、都系喺呢套剧集出现嘅。例如当时有啲小角色啊，都系喺度， 都喺嗰度。 系啊，咁你其实甚至乎嗰套戏本身嗰个编审啊。唔系简单嘅， 系 里面啲故事仔其实系攞咗好多中国经典嘅民间故事咧、而重新去改编或者去做翻出嚟咧。因为我觉得当其时嗰、编剧同埋电视台咧，都系较为着重呢种较为文教嘅一种宣传啦、即系令到剧集里面其实除咗系戏剧嗰种趣味性之外咧，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带出一种较为即系叫做。民间嘅一种味道啊、故事，甚至乎一啲传统嘅嘢咯。咁而家相对我觉得系少咗， 少咗。系阿三明哥讲得啱，以前佢有一个肩负埋一个少少嘅教育意义啦，可以咁讲啦，道人向善啦、各样啊，即系总之好人好报嗬、你坏人咧就通常都冇乜好下场啦。呢、个大框咧通常都系以前咧好主流啊， 好主流、 好主流啦，就民间传奇。我就记得阿夏雨嘅，即系阿夏雨有一集咧就讲做论文。文罪咁上下嘅， 冇错， 系系系，系好记得嘅，就好穷嘅书生咁样就去读书啊，咁样另外仲有只女鬼喺侧边，咁啊唔知咩对队，有个男鬼定咩啊，对队又对唔到，咁啊成日喺度游魂野鬼嘈住佢读书，咁佢问佢咩事啊，得我同你对咗佢，好似系咁上下啦，唔好记得啦， 好好睇， 呢个都好印象深刻啊，系嘛，系啊嗱，咁啊又差唔多够钟啦，咁啦嗱，我哋咧就休息一阵，翻转头咧继续同大家讲讲电视捞饭嗱，其实除咗电视台里面有娱乐带俾我哋咧、原来仲有啲特别嘅意义喺里面嘅吓。三文兄咁啊，头先啊讲开一啲剧集啦，咁啊除咗民间传奇咧，有一套古装咧，我记得咧啊，逢系有啲日子啊，好似话要播一播佢，就系、是《梁天来》系咪啊？ 系啊，《梁天来》咧个男主角咧 系。 就即系叫梁天嘅， 哦，真系系阿梁天做， 即系梁天嚟啦，阿梁天来啦。 OK， 咁嗰套戏其实我有印象嘅，因为即系我印象中我屋企人睇真到喊，因为嗰套戏好悲惨嘅，即系其实个古仔讲紧一个好善良嘅 人成屋企俾另一个华人去迫害， 系 咁最后导致几尸几命咁，十几人成家差唔多死晒，死剩佢，咁佢又不停去要报官啊，但系啲官官相卫又好多好黑暗嘅官场嘅嘢，令到佢受好多阻挠啊咁样。咁成套戏其实系即系难悲剧嚟嘅，苦情戏嚟嘅。咁当其时做完之后，大家都即系好感动啦咁样。咁后屘其实好似印象中，如果冇记错咧，试过有一两年系天灾嘅，即系天灾意思系天旱，应该 天旱 冇雨落， 冇雨落， 系啦，啲人就话要播梁天来咧，就求雨，希望上天咧、哦、就下埋一份就怜悯咁样，咁所以其实都得意嘅嗰个。 有冇 check 过系咪真系可以得咧？嗬， 我稍后 check check 俾大家听。 好啊，好啊，我相信都应该有，如果唔系都唔会咁讲嘅。 系啦， 吓吓，因为真系好凄凉啊嘛， 凄凉 嘅 真系好凄凉套戏。系啦， 另外仲有一个嘅，我记得阿杨乃武与小白菜啦、又系咁上下嘅，又好凄凉嘅古仔嚟嘅， 又系好似有梁天做啊， 吓吓，又好似梁天做嘅， 同埋女主角应该叫做殷巧儿。 哦，殷巧儿啊， 系啦，好靓，嗰阵好靓，啊，好靓，觉得嗰阵时，咁嗰套啊，如果冇记错，有首歌好好听嘅， 哦哦哦。 唔知系咪叫金丝雀咧？ 哦，金丝雀、 哦，我唔知系咪有记错啦，即系都系好睇。 金丝雀类似风咁，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啦，真系得喎又，完全记得晒，因为呢歌好好听嘅，同埋好有感觉嘅。咁、所以讲当其时，其实呢啲主题曲啊，插曲咧都做咗， 好紧要， 好紧要嘅。即系如果冇咗呢啲咧，又争好远嘅会。 系啊系啊，如果你话讲主题曲啊，或者插曲里边嘅啼笑姻缘啦， 啊呢、這个又真系啦。 可不提啦， 真系犀利啊！见到阿思琪姐， 思琪姐 喺条街，唔系喺个大庭广众啊，即系系啦，落弹住个月琴， 系啦系啦，跟住唱，而幕后嘅就系阿仙杜拉啦， 系啦，咁同埋最紧要咧，个男主角即系文质彬彬， 系 就系陈振华先生， 陈振华冇错冇错， 搭住手着件长衫， 系 就眼神就默默望 住佢哦， 啊真系讲一下啫， 赵薇啊，嗰个你真系 即系好浪漫， 系经典啦， 经典嚟嘅真系， 系啦，太多回忆啦，太多讲啦，嗱头。先提及呢个灾害，旱灾嘅时候冇落雨，就播下梁天来。咁其实如果落雨咧，香港都曾经经历过一啲咧，都几大件事啦。 系 而喺电视台又发挥到一个作用嘅。嗱，提紧咧就系呢个618嘅水灾， 1972年 吓，1972年嘅618水灾，咁啊引致多笪地方有山泥倾泻啦，另外仲有啲大厦又倒冧啊，各样啦都惨。当时无线咧就因为呢个水灾事件咧，就曾经做一啲筹款嘅特辑啊， 系冇错。当其时咧，呢个特辑咧，亦都好快反应，因为大家意识到嗰个灾难啦，好多人伤亡啦，咁无线电视都睇到呢个地方啦，咁即刻去召集一啲命令啊，同埋明星咧，就希望可以筹集一笔即系款项，去帮助到呢班灾民咁样。咁而当年咧最犀利嘅，其实咧系能够请到任伯出嚟 哦， 系啦 ，OK， 就即系佢哋已经饰演多年啦，咁已经唔出嚟，但系为咗今次呢个慈善嘅事项咧，系特登咧系两位命令咧一齐出嚟同场唱嘅， 好劲， 咁啊唱咗呢首《帝女花》里面嘅《香腰》，咁啊亦都变成大家经常可以翻去 YouTube 睇到嘅经典啦， 冇错。 咁除咗之外咧，亦都有呢个麦炳荣咧，同埋凤凰女女士咧，就唱翻佢哋经典嘅名曲啦， 《凤国恩仇》就未了情啦， 吓咁。同埋新马师曾啦，咁亦都系唱出佢嘅名曲啦。咁其实当其实真系，其实我觉得我细路仔嗰时，我印象中我都几岁嘅。咁系有啲印象嘅，有少少印象，但好模糊噶啦。咁但系事后睇翻嗰啲旧片咧，其实都觉得当其实呢个系一个好令到大家香港人咧可以凝结到一齐去做一个善举嘅。咁我觉得其实从来冇谂过可能电视台系能够可以做到个咁嘅平台， 担到呢个角色， 冇错冇错，系啊。 同我哋一般话夜晚净系电视捞饭咧，即系好自然不同啦。头先你讲个创举系啊，香港人善心，我嗰阵时都识一个无线一啲老臣子啊，咁佢都讲过嘅。喂，当年啦，618水灾事件咧，咁好多人拎钱嚟广播道，佢哋搭的士上嚟，咁啊掉低一嚿钱，可能佢话喂，我哋系 ABC 出入口公司嘅，嗱呢嚿钱呢度10,000蚊或者5,000蚊，嗰阵时不得了啊，杀死人啦，做善事嘅，喂你登记啦，得噶，唔使噶，入落大操道啦吓，希望大家平安啦，哇佢个好多人拎钱嚟，所以筹嗰数字就相当之大， 当时真系好犀利，好感动，大家都 系啊系啊，咁啊当然啦，咁啊因为其后就更加演变咗不同。 同嘅又唔可以讲话节目，即系可能系筹款嘅嘢啦，帮一啲机构 啦， 啊慈善机构筹款啦，咁我都可以话一个前身一个模式啦， 冇错冇错， 就系、是、请一啲名伶啊唱下粤曲啊， 系啦，后期啲明星啦、影星啦嚟做一啲节目啊，唱下歌啊，咁去筹款啊， 系记得嘅后生嗰批影星啊，做下啲少少嘅胡闹剧，啊做下啲得意嘢，搞下笑嘅， 冇错， 而老嗰班咧就压到最后啊，我记得我阿妈成日讲嘅，唉，等阿新马师曾出嚟唱歌咧，佢永远都系最后嘅， 以前压轴啊嘛， 压轴嘅，以前就未兴录播咗先嘅，即系嗱，而家嗰啲咧就好兴嘅，一早就揾人录低咗，假设、假设新马师曾啦吓，假设仲在生咪录低咗佢先，到夜晚啦，12点一点先播，以前唔系嘅，真系直落等到嗰段时间佢先出场嘅、 你讲开新马师曾咧，早年咧佢唱亲佢嗰首即系万恶淫为首咧。一定是我全套佢通常係着即係扮黑兒仔 㗎 真係又攞住支竹啊嬲晒又好惨啊披头散发咁樣。后期呢都变咗啦着返长衫啊戴返个薄帽啊戴返顶尖帽应该话咁又好型咁戴住颈巾咁唱啦咁樣。都好有印象 㗎。有印象啊你讲得啱啦佢有少少道具嘅一个黑衣本一支棍仲有就係搵啲白油呢即係当然係化妆品啊点一点隻眼嘅。有啲眼屎咁嘅效果嘅，啊呢、這个好印象， 睇得好，系啊系，好得好精明嘅，睇得好， 好有印象啦。其后就啱啦，学你话斋就好似任伯咁样，有个座喺度个架啦，有个铺啦，因为零四型啊，零四型嘅。 但系即系做善事系，即系佢后屘亦都俾大家供，即系封咗佢啊呢个，即系叫咩啊？ 慈善灵王， 慈善灵王系啦，咁好重要呢样嘢，其实即系环顾香港咧，冇几多个啊，真系。 真系犀利啊！嗰阵时有传出嚟啦，我唔知新领家听。讲啊，哇！全港啊，净系得佢一个咧，抽烟啦，嗬，可以合法咁样抽鸦片啊！我唔知真定假吓，呢个传闻啫。而佢嗰支管啊，仲捐咗出嚟俾人参观添啊，即系咁样讲过嘅吓，因为佢可以咁样就 keep 住把声咁啊，真定假唔知道啦，系啦。好啦，咁啊，头先啊提及过，因为咧呢个天灾嘅意思啦，咁啊一个电视台里边咧做咗一个筹款嘅平台。嗰阵时虽然话你话无线都系一台。独大咁但系曾几何时咧，都受过一啲波折嘅吓。嗱、无线就喺1967年嘅11月19号就呢个开台，咁其后咧，佳艺电视1975年9月咧就诞生啦。嗱、佢咧就比较短命啲，可以咁讲。如果照数翻啊，一年都唔系好够嘅，即系11个月到嘅啫，系啦。咁啊，当时佳艺电视嗰啲剧集啊、剩啊都好犀利嘅，佢嗰啲古装片咧吓， 武侠片， 武侠片可以话系创先河。咁咁讲 咧其实讲真咧，当其时咧，我都好佩服佳艺啊。咁、能够喺一个即系叫做一台独大嘅境况时候咧， 可以打出 出到个咁电视台出嚟，咁能够可以仲要系即系创先河，去将一啲武侠剧咧。带出嚟，咁当时其实无线都未有嘅，即系未有咁大嘅 咁大胆嘅作风， 冇错冇错 嘅戏种啊， 亦都能够咧可以将一啲经典嘅、一啲武侠小说家嘅作品咧，可以变成一套剧集，即系金庸先生， 冇错， 咁啊《射雕英雄传》咧，1976年咧，又系佳艺电视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创举啊， 真系经典 啦，大家你知唔知个男女主角边个啊？ 记得女主角咧就系阿米雪啦，黄蓉啦。 哇，系啦，靓啊，真系， 真系靓，真系好靓，唔系讲笑啊，绝对系偶像级啊。咁啊，男主角啊，郭靖咧就系白彪师傅啊，系咪啊？ 白彪师傅啊， 系啊系啊，可能啲人就话喂，啊咩嚟噶？咁要睇翻啲知啦吓。不过真系做最早期嘅两个男女主角啦。 其实当其时咧，又睇翻转头咧，即系我有睇嘅。咁啲服装，无论即系唔好讲演员嘅演技啦， 系 咁，无论喺服装、布景同埋武打场面咧。其实真的不简单的。咁至于其实同期佳艺亦都有套戏呢如果冇记错叫碧血剑嘅。咁亦都好好睇嘅。我如果冇记错应该係佢哋有一场戏呢係两把剑喺度互片嘅时候、有火花嘅。咁文书呢 嗰陣时已经有啲特别 嘅。佢哋通咗条电线定点样嘅。咁两把剑呢就会隔落去有时呢仲会係佢特登将嗰场戏呢揿暗咗嗰、那个灯、光啊。咁令到嗰个火花出到嚟嘅。咁我印象中如果冇 即系我系好震撼噶，因为如果当其时可以有个咁样嘅创作嘅话咧，呢个咁嘅特别嘅设计咧，其实真系好犀利， 系真系经典。如果咁样乒乒乒， 系啊，有声又有火花， 星球大战嗰啲咁样啊， 有啲似啦， 有啲光啊射出嚟啦。啊，仲有一套嘅咁啊，嘉义电视一套就比较冷门啲。嗰阵时我讲俾啲 friend 听，啲 friend 冇乜印象，叫细鱼食大鱼，唔知大家有冇记得啦？ 我听过，但好似冇乜点睇过， 系冇乜点睇过。佢有少少胡闹，但系佢好得意嘅。佢剧里边咧系古装嘅，但系佢讲啲对白啊，成啊各样咧系时装嘢嚟嘅，系啦。仲有系阿秦王做嘅，我记得吓，咁啊好经典啦，又好得意啊。 咁啊，通人你有冇睇过另一套咧？其实咧都有啲。是即系除咗头先所讲佳艺会有啲冇咁劲嘅武装，即系武侠片之外咧，其实佢有时装戏嘅。 哦，时装啊！ 咁时装戏咧，有一套咧就几特别嘅。我觉得呢套戏咧少少似呢个无线嘅狂潮嘅。 哦， 嗱，呢啲狂潮都讲啲上流社会嘛， 冇错冇错。 阿赵华山啊嘛， 系啊系啊，石坚叔咁啊， 石坚叔啊咁样，咁都系讲啲上流社会嘅一啲生活啦，咁样。对于嗰阵时嘅一普罗嘅观众嚟讲，好新鲜噶嘛。咁当其时咧，有一套叫《名流情史》嘅。 哦，《名流情史》 系啦，佳艺嘅 边个做咧？嗬， 嗱，其中一个重要嘅男主角咧， 系 就系、是。由韦基信先生饰演嘅， 韦基信一个好资深嘅吓传媒人啦， 系啊系啊。咁、其实大家可能唔知啦，大家当其时觉得，咦？点解揾阿韦翁做呢个咁样角色？名人啊嘛，仲要系即系好有钱，佢真系好有钱，仲、系名人嚟嘅。 O、okay、K， 原来佢系呢个香港著名药厂咧二天堂嘅后人。 哦， 咁所以咧揾阿韦翁做呢个角色咧，真系不作他人之上啊！真系， 佢行出嚟，我成日觉得佢都风度翩翩。 系啊，其实风度翩翩，公子哥。 系啊系啊， 真系出嚟 讲嘅嘢都唔同， 就系一个即系好有品味嘅格调嘅人咯。所以佢揾到做名流情史咧，其实真系几啱嘅，就真系 哦，就咁样嘅系啦。嗰阵时就佳艺电视咁啊，有啲古装戏剧啦。好啦，其实就因为佳艺电视整啦，咁我记得丽的电视嗰个年代咧，亦都有啲古装片咧都好出色嘅。天蚕变啦，又好经典嘅。 哇，你讲天蚕变， 系 即系。好多嘢讲喎， 好多嘢讲啊！我最记得佢嗰啲打斗场面咧，我可以话系嗰阵时电视史上咧最受屈一指啊！因为有扯威也拉埋啦，我记得有一幕啦，一路打我唔记得边个角色佢或者里边叫咩名啦，佢一路用张用双手推佢，佢一路褪后一路褪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有个戏音乐嘅戏啊！哇，呢个不得了，印象非常之深刻。 嗱，其实咧，你讲开呢样嘢咧，《天蚕变》其中除咗啲演员就系即系冇得顶啦吓，徐少强啊。 系啊系啊， 马敏仪啊，咁啲角色，甚至乎有五位角啊，都好睇嘅， 够晒靓仔， 好靓仔真系。 小生 咁、最重要咧，头先你所讲嗰啲吊威 啊， 啲武打场面啊，啲镜头嘅剪接运用咧，其实真系好犀利。嗰、 那 个武术指导。记得边个？ 唔记得啊，真系冇乜印象，唔系好识啊。以前啲， 哇，呢、這个你都唔识。 系 嗱，边位啊？无线咧。又有阿鼎爷，系咪？鼎爷系佢哋嘅御用嘅武术指导啦。 啱啊， 丽的 系 呢段时间天蚕变咧，就一定唔可以冇咗程小东。 哦，就系、是、程小东啊， 系啦，程小东 犀利啊！ 即系佢咧，我觉得咧，程小东系真系突破咗当其时电视，即系佢好似一种好有电影感， 好有电影感， 将电影感嗰种咁嘅剪接同埋嗰种即系用 wire 即系嗰种角色嘅打斗场面咧，完全系精心设计嘅， 冇错。 即系无论你喺一个海滩、喺山崖、 喺、 草地又好乜都好啦，总之室内、室外啦。即系你谂得到嘅每一场戏咧，都特登系设计过，同埋嗰个感觉系好有气势，同埋打得出嚟好漂亮嘅，同埋好潇洒嘅，啲大侠嚟噶嘛，个个都系。咁你觉得其实唔简单嘅，即系如果当其时嗰个资源嚟讲，但我相信当其时咧，其实丽的咧系摆咗好多资源落去，去拍呢套戏嘅。咁你睇到无论嗰个剧本啊、审批嗰样嘢咧， 服装啊、 服装啊、啲对白咧，真系唔系嘢少啊。同埋你谂下，其实嗰套戏咧，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啊。就有一首歌 哦， 哇！ 噔噔噔噔噔噔，道志在山坡。 系呢首歌，我相信咧，即系听住我哋讲嘅朋友咧，一讲就会哼出嚟噶啦。因为呢个关正杰，关正杰呢首歌咧，就真系又系冇得输嘅， 不得了。 即系歌词，无论歌词，应该系卢国沾嘅，如果冇记错。 OK， 咁真系写出嗰种英雄气概啊，独自在山坡，与天比高啊， 系 哇，完全即系其实咧，有啲人话呢首歌歌词背 背后呢、 哦、 其实就喺度挑机紧无线嘅。 哦，咁样嘅。 係啦，因为哇在与天比高 喎、啊。啱 即係你有少少真係。 即係你自己一人自大啫咁喎。 係啦， 就觉得好多高手嘅。 大家都要即係点呀即係敌盖即係同仇啊、嗯、即係要展现大家嘅气概。点样能够打破呢、這个叫即系叫做局面，可以将自己嘅剧集带出嚟俾观众。咁、嗯、我觉得其实天蚕变咧，无论头先所讲呢首歌又好啊，里面嘅武打啊，成套戏嘅即系故事内容啊，完全系可以即系。即系令到无线咧，即系好头痛， 乱咗阵脚啊！ 即系乱咗阵脚， 系可以咁讲啦。创仙河嘅武侠剧集就佳艺开始啦，可以咁讲啦。射雕啦，跟住发扬光大就系、是、你的年代嘅天蚕变哦。咁、嗯、啊，其后咦无线就觉得哇唔系不得了，嗯、你哋啲咁嘅剧集武侠片集过都咁劲，啲、嗯、观众啊真系不停又赞又追嘅，我都嚟翻套啦。 咁啊，大家知道 一路走落去啦。 头先啱啱讲开街市啊，揾咗即系用咗啊古龙先生， 系 古唔系古龙啊，即系金庸先生嘅呢个《雕英雄传》啦， 系 咁啊！有人献计无线话： 哦， 喂，金庸先生啲小说好嘢嚟噶，不如同佢倾倾，可以拍佢啲剧集啦， 哦、 用啲小说。咁啊，咋咋冧？咁啊，无线喺同期咧，1976年咧、嗯、就开拍呢、這个。重要嘅一套戏啊， 系 就《书剑恩仇录》， 不得了呢套， 得得 得，系啊系啊， 哦咁样啦，啊，即系一听呢个片头音乐，大家又好振奋啦， 振奋， 又谂起风流倜傥嘅秋官啊，饰演呢、這个一总呢、這个红花会总台主、 嗯、 啊，真系见到佢出场咧，真系。即系 不得了， 不得了啊！真系咁同埋领导群雄啊，即 系 成红花会点样去反清复明啊咁、 嗯、 样。咁成套戏咧，真系无论系个选角，即系我呢度亦都要好衷心佩服， 赞一赞啊！ 即系 选角， 即系喺选角方面咧，每个角色咧真系又系真系 冇得 顶，冇得顶嘅。 系 郑少秋啦， 系啊， 吓阿汪阿姐啦，吓、 嗯、 仲、啊、有呢、這个。靓到一绝嘅 系 赵雅芝， 赵雅芝， 哇！我真系好中意。 系以前啲女明星咧、嗯，即系我成日都讲，可以话系天然美啦， 吓 嗱、啊，我又唔敢，唔好话而家嗰啲啊，唔诶改个麦改个物啦。但系以前嗰种美咧，系望落哇，成幅画咁样噶，个个都吓啲、嗯、女主角啊，个样咧真系好靓噶。 你话时话咧， 系啊， 头先讲开两大女靓女主角咧、 嗯， 我漏咗个， 喺边？ 其实呢个唔系主角。都叫系叫配角， 系， 但系喺呢场喺呢套即系书剑里面咧、 嗯， 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哦， 呢场戏一出咧，哇，不得了啦， 系， 就系呢个郑少秋一人分饰两角， 哦， 一乾隆王， 系系系， 咁行过个树林，应该系个一个小小嘅浅我唔记得咗系一个湖定系咩啦 吓， 见到一个好靓嘅女仔， 系 出浴嗱、啊，如果冇、哦、如果真系应该系咁啊，呢、這个咧。就是、香香公主，边、 哦、 个记唔记得？ 边个唔记得咗？真系、 啊，你竟然唔记得？ 唔、啊、记得啦，呢度真系边个？ 余安安啊！ 哇，不得了啦！ 嗱，你谂下佢嘅角色，佢嘅做个样貌咧， 系 完全系啱晒嘅。 啱、嗯、啊，你讲得啱啊！佢嗰个选角啊， 系啦系啦， 有少少我唔识点样形容外来美咁样嗰种、 啊。系啦系啦，冇错啦， 哈哈哈！ 哇，嗰场戏咧又系好精彩嘅， 不得了、啊！ 即系无论即系嗰个 casting 咧，真系又系令到成件事咧系已经系好靓，更加好，同、 嗯、 埋真系可能有啲其他角色啦，例如夏雨啊，夏雨又做得很好啦吓，有昆雷手啦咁啊吓，有啊仲有一个男士好型嘅。 男士好型啊，边位咧？吓， 暗恋四嫂嘅，嗰、 哦 那个叫珠江。 珠江啊， 啊唔系，应该珠江老婆就俾夏雨暗恋。 哦，咁样嘅， 系啦系啦 ，OK OK， 系啦系啦，珠江， 珠江， 啊，真系好耐冇见呢位先生。 佢把声好磁性嘅， 哦，佢早年系做配音噶，都好多配音嘅，同埋啲广告都揾佢把声， 系系， 非常之靓嘅声嚟嘅。 嗯，系啊，嗱，我哋睇呢个钟咧，今日又够时间。其实仲有一样嘢想讲嘅，有一套剧集里边咧，佢个慢镜咧系非常经典嘅，但系一讲咧就要讲唔止两三分钟嘅。一定超时嘅，嗱咁啦，留翻下一集我哋再讲埋嗰少少环境吓，咁啊之后咧仲有啲新嘅 topic 嘅，我哋下一集再见大家啦，好唔好啊？好，多谢大家， okay. 下个星期见， 好，拜拜。